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16集。 想过，可是我还是要去。 笨女人，去送死吗？ 死也要去。 你 莫武，帮我。 你怎么会比水妖还执着？ 莫武的手指疼惜地抚过橙子的黑发，一只剔透的水晶小瓶被轻轻地搁在橙子面前的桌面上。 这是什么？ 端详着瓶中晶莹的液体，好奇地问莫武。 想去找离，就先喝了这瓶药水。 啊，你要让我失去记忆？ 当然不是，这可不是失魂水，这是变形水。 水妖虽然清纯，但毕竟是妖类，有的是歪门邪道。 变形？变成啥？ 水妖。 哎，为什么？ 既然他想害你，那我绝不会让你以本来面目出现在他面前。你必须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这样才能保障你的安全。 哎呀，莫武。 听莫武口口声声说离要害他，橙子不愿意听了。莫武无奈地举了一下手。 好，暂且不是说谁想害你，反正是有人想害你就是了。伪装成水妖有两个好处，一是让人认不出你，保障你的生命安全，二是可以以仆人的身份进入离的府中，适合你查明真相。 橙子有些心动了。 你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身份，因为如果消息透露了，你会有危险。恢复原身的解药就在我这里，如果它让你感到绝望，你要记住，你不是无处可去。我王宫的大门任何时候都向你敞开，这里就是你的家。 谢谢你啊，莫武。 他伸手握住莫武的手，心间感动充盈。 别忙着谢我，蜕变为水妖的过程可不是那么轻松的。 啊？ 很痛，很漫长，要几天几夜难以忍受。你再想一想，受那样的苦值得吗？ 莫武面色沉重。 值得。 橙子回答的利落，伸向小瓶子的手却多少有些颤抖。将小瓶握在手里，没有犹豫，一饮而尽。饮下变形水几分钟之后，双腿就变成了鱼尾的模样，却仍然是光洁的皮肤，没有鳞片。鳞片是在之后几天里慢慢长出来的。在这几天里，他所做的事情就是满地打滚，直到痛晕过去。醒来之后，再继续的打滚。真的疼啊！真的体会到了莫武说的那种心灵出生时的那种剧痛。像一片片的小刀子从肉里慢慢钻出来，神经和皮肤清晰地感受到缓慢割裂的疼痛。鳞片终于生长完毕了，橙子虚脱地在床上躺了两天，靠着莫武每天给他喂一些大补的补品，总算是恢复了气力，终于能动了。就想到大镜子面前看一看变成什么样子，挪下床去，鱼尾一甩，扑棱棱翻滚了数圈，撞到家具数个，最后趴在地上。莫武闻声进来，看到他摆着尾巴扑棱着，两只手想起起不来的样子，哭笑不得，上前搀起他。 哎，这个鱼尾巴还真不好掌控呀。 刚刚才好些就下来乱跑，你还是要再躺几天的。 哎呀，我就是想照照镜子呀，你带我过去好不好？ 莫武搀着他来到镜子前，只看了一眼便呆怔住了。镜子里莫武身边那个陌生的水妖，大尾上的银色鳞片闪动着灼灼的华彩，除了尾巴之外，其他的部分仍然是光洁的皮肤，没有被鳞片覆盖。柔顺的银发落在肩后，头发也变成银色的呢。这几天痛得太厉害了， 他没有留意到头发是什么时候变色的。再看看自己的脸，那真的是一张陌生的脸啊，五官的轮廓都加深了，更接近水妖的面相，再加上瞳仁的颜色变成了灰色，这张脸跟他本来的样子已经是完全不同，陈子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。现在即便是站在黎的面前大声说自己是橙子，黎也不会相信了。想到这里，心中忽然有一些恐惧。莫武扶着他的肩微笑道， 真是个甜美的小水妖呢，你变成的是水妖族中有较高血统的水妖，能讲人的语言，手臂和背部不像一般的水妖那样生有鳞片，而是光滑的皮肤。 嗯，我还指望能变得跟你一样美艳呢。 橙子努力抛开恐惧，嘴角扬出了一个明亮的笑容。 你这个样子很不错啊。 那你要教我华丽的水妖游，我羡慕你的泳姿已经好久了。 他是再也不愿意保持小壳胶的乌龟游了。几天之后，橙子作为第一批与龙族签订了劳动合约的水妖之一，混在一对水妖中，摇曳着大尾巴，用他刚学来的华丽水妖游，由一名水妖大臣引领着游向紫禁城。临行前，莫武帮他处理了一下身上的貔貅神印，使其对水妖无效，免得伤及同伴。小壳不会变身，跟着橙子会暴露他的身份，就暂时留在莫武身边了。想到自己要以伪装的身份独自面对面目不清的黎，心中忐忑不安的手微微颤抖。莫武拉住橙子的手， 你记着，我就是你海中的家人。 橙子心中感动，捧着莫武美丽的小脸吧唧地亲了一口。有了莫武背后的支撑，心中的慌乱减轻了好多。一路游一路想，默默地微笑了。正走神呢，突然进入了紫禁城无水的空间，鱼尾立刻化成双腿，他猝不及防一个跟头摔在地上。学会了游水，倒忘记怎么走路了。他尴尬地爬起来，看看身边的其他水妖，他们都纯纯地看着自己，没有嘲笑的意思。多单纯多可爱的物种啊。前方出现了一团耀眼的红色，橙子一惊，脑袋缩了一下，往水妖们身后躲去。躲进去之后又想，躲什么躲呀，红毛是不可能认出自己的。条件反射，这纯粹就是条件反射，被红毛这个家伙鄙视惯了，没来由的就是胆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